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马华做过销售员吗？ 马华做过销售员。 二，安妮放过风筝吗？ 安妮放过风筝。 三，美英养过狗吗？ 美英没养过狗。 四， 你见过熊猫吗？ 我见过熊猫。五，你去没去过杭州？ 我没去过杭州。 六， 你吃没吃过北京烤鸭？ 我吃过北京烤鸭。七， 你用没用过这种软件？ 我没用过这种软件。八， 你去过多少个国家？ 我去过20多个国家。九，芳芳看过多少遍《红楼梦》？ 芳芳看过2遍《红楼梦》。 十，王老师教过多长时间数学？ 王老师教过15年数学。